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一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 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接返人间。这里是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蚊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葵涌警察宿舍灭门惨案，最令人心寒的地方是凶徒竟然可以将一家四口，包括体格强健的警员郑炳和，在没有使用药物或者捆绑的情况下日日斩杀，不留活口。凶徒对于小童亦都毫无恻隐之心，残酷的程度实在令人侧目。 啊！救命啊！救命啊！ 冇啊！冇啊！ 凶案现场留下的重要证物，怎样透露行凶者的蛛丝马迹呢？ 两把染有血迹的利刀，一支铁锤仔柄，上面有红色油漆的记号，一张月供电纸，上面有几行毛笔字。 郑国明欠债还钱，我的命为你王包生。 一个咁张扬的杀人动机，究竟是反映一个咩真相？ 紧张啊！继续进入呢一单嘅凶案啊嘅呢个核心啦。咁啊，当然啦，现场嘅证物啦，非常之紧要嘅。呢个就系凶徒留低嘅一啲罪证。其实好多时咧，我真系有时都会幻想啊，如果自己走去杀人咧，我一定是留下大量罪證的人，因為我平時都會留下很多東西，搭車都會留下把遮，電話這些很閒的，手袋都留下，所以我就不可以殺人了，我不會做這些事情了。但是這個兇徒他也不少東西，真的很大設置地留下一張字條，我覺得他真的離了大譜了。這張字條我們再看一次，就11張，真的我哪有人這麼即我現在叫傻居，真的整張這樣的紙在這裡。其實我真係我咁蠢啊！我都知道你啊，真係流噶啦呢啲，係咪先？點會唔通你追人還債會整張咁嘅紙喺度嘅咩？即係話俾人聽嚇，係我係我即係呢個債呢、這個叫咩債主嚟追你還錢，係咪先？係咪當時你哋係咪即係其實探員都會覺得啊呢啲真係嘥氣啦咁樣？ 係，我哋睇到呢張紙咧，已經覺得呢個係孤陋寡虛嘅嘢嚟。 係咯，好低裝喎，但係 不過咁有呢張紙咧，又可以有多少線索啊？真係又幾特別，因為佢張紙留低咧就寫住係鄭國明嘅，即係指死者個名字就叫鄭國明。係咁啊，欠債唔還啊，大耳窿殺咁樣。咁啊，好明顯咧就 但佢明明叫鄭炳和噶嘛。 係啦，咁由佢當差開始咧，都係叫鄭炳和，所以冇人知道佢叫鄭國明。 即係嗰個叫叫咩乳名係嘛？ 係啦，嗰個乳名咧係佢嘅屋企人。幫佢改嘅， 你有冇噶？ 自細我冇噶， 因為以前啲人好興有兩個名字，我爸爸都係有兩個名字，咁做乜？ 其實佢個鄭國明都 OK 嘅，可能佢可能個筆畫或者唔順啊，咁樣可能會轉時候當差之後就改咗個名 字。哦，即係啲同袍大家都淨係知道佢叫鄭炳和。咁點解呢個人又會即係個債主又會知道佢個名字叫鄭國明嘅咧？ 咁啊就俾咗啲線索我哋咧，呢個兇手咧一定係同嗰個死者係好熟。 咁嗱，債主都可以好熟嘅喎。 咁債主都係攞到佢個鄭炳和個名嘅。你如果係問大耳窿借錢，你唔會 我叫做鄭炳和，但我乳名叫做鄭國明，佢唔會咁樣同佢講噶嘛，係咪先？ 即係除非真係好 friend 嘅大耳窿啦。 咁佢都 大耳窿都可以係好朋友嚟嘅。 係咪借錢要影印身份證副本？ 睇下你借咩錢啦。如果你正式嘅財務公司啊，或者去銀行借咧，我相信一定要。 所以一定知道佢係 一定知 嘅。係啊，佢個真名。 喂，嗰時咪有啲，而家有冇嘅？嗰個姐仔會啊？依家都有噶嘛？ 有 嚇，咁嗰時佢其實係咪都嗱？我知道應該都幾多人係會嗰啲誒，即係警員都會去借錢啦。咁其實嗰時有冇話查到啲咩資料？呢個人咧，呢個鄭炳和係咪即係曾經譬如話都喺姐仔會嗰度有借錢啊嘅記錄咧？或者即係財務真係好唔妥嘅咧？ 嗱，基本上都有調查過呢方面咁，我哋不如唔好提佢嗰啲財政狀況先啦，係咪啊？咁咧就姐仔會係我哋警隊裏邊每一個。大部分的同事都有參與，咁亦都好多好多 借 貸，大部分有參與㗎，因為呢個幾好嘅，佢借錢嘅利息低，同埋你存錢喺度咧有利息俾翻你， 攞嚟買樓咁樣。 咁啊儲錢，咁甚至乎好多即係收入高啲嘅同事咧，係每個月存好多錢㗎，因為佢嘅利息比銀行更高嘅。 即係當儲錢， 其實挺好的呢個， 即係又可以儲又可以借咁樣。 係啦，譬如有急用嘅問佢借，佢又低息㗎嘛。 係，咁當時又。但如果留了一個咁嘅字條，其實大家都會覺得你冇理由債主即係為咗追一筆數走去殺人㗎，其實係冇好處的。 應該唔會嘅，殺咗冇人話。 你殺全家更加咩啦？你好似啊，而家啊邊個嗰個許仕仁啊，即係幾巴閉啊債仔喂我即係我呢個咩財政充裕嘅時候還債唔係我習慣咁樣嚇， 使曬先算。 債仔永遠都係。即係大啲㗎啦，係咪先啦？咁即係冇乜理由咧，即係唔 make sense 咯。 make sense 嚇，即係咪真係啊？有啲係咪智商即係比較低啲咧？呢個 唔係有啲人係自以為自己係好聰明，諗咗啲竅出嚟咧，就以為自己好聰明啊！咁往往就係我哋呢啲就係破案嘅線索啊！ 咁啊，等 Sir 你點樣即係捕捉呢一個賊人嗰個呢個兇徒嗰個心態？點解當時佢要留一張咁嘅紙喺度嘅？即係。 我覺得固然阿迪 Sir 講有時故弄玄虛嘅，但有可能咧佢嗰日講真話，因為債字可圈可點。 個債字可圈可點。 我始終覺得呢啲單嘢係好多問號解唔開。我可能呢個人咧講咗一啲唔應該講嘅嘢，或者係做咗一啲唔應該做嘅嘢。因為你一家手咁樣死啊，過往多數都係家暴，自己殺自己嘅。你要人哋同你咁樣買起你全家。一定是不共戴天仇恨，冇彎轉一定要全家攞你命先咁做。 但你覺得會唔會真係同錢有關呢？呢個頭先你話個債字有啲玄機嚇， 唔係情係債咯，或者兩樣都有。 即係你話呢個還債呢個債，可能唔係錢債。 我傾向兩樣都有。 我又諗唔到呢樣嘢喎，等 Sir 真係犀利。咁我因為當時其實就話佢話大耳窿啊嘛，咁我梗係諗起係咪真係爭錢咯，係嘛？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就警方亦都係要去深入調查佢嘅財政狀況嘅。咁就據聞咧，原來查落去咧就話呢個鄭國明咧的而且確咧，即係阿鄭炳和啦嚇，的而且確曾經咧都幾中意賭錢， 係啊， 係啦，都有一啲欠債嘅情況嚇。咁亦都關唔關事咧？佢突然間調咗去做呢一個啦，做咗咁多年嘅軍裝啦，突然間就調咗。去做呢一個 PDU 嗰個廚師， 我諗 有冇關咧？ 好多人都 爭人錢有冇關 咧？即係我或者解釋一下先咧。如果佢做一個廚師咧，佢攞到個技術津貼嘅，咁佢人工比我哋一般嘅警員高少少， 仲高啲㗎原來。 係佢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可以申請埋過時補水啊，因為佢翻工嘅時間超咗時嘅時候咧，佢可以攞到補水。如果攞足嘅話咧，咁佢係一個警員。佢可以攞到去一個沙展嘅頂薪點，過埋添，可以過埋嘅。 咁筍嘅原來， 即係筍工嚟嘅喎。 筍工，筍工。 咁個個爭住做咧， 仲有包食咧，係咪先？包食包住。 哇，係喎！ 佢自己廚師冇理冇得食， 都要本身又有少工。 咁啊，梗係要啲技術㗎啦， 即 係 冇理由話。 我哋所謂四大部門、四大家族咧，佢都因為佢每人都有佢嘅技術喺度㗎嘛。 咁要唔要人推薦㗎？其實 都要㗎，你申請同推薦㗎。係 啊， 冇事啊嘛， 即係筍米嚟 嘅。因為你申請未必接受你，咁你一定要做一個少少嘅考驗，喂，你真係識煮先得㗎。 但係咧，佢轉咗做呢個職位咧，阿鄧 Sir 咧又有啲疑問啦，即係佢係諗起徐步高咧，嗰陣時又係啊轉咗揸警車㗎嘛，即係喺心理上，佢當時啊梗係覺得自己即係屈屈不得志啊嘛，話我明明嚇百發百中，即係嚇我咁犀利咁彪炳啊，竟然咧即係唔俾我升職，咁就。 好唔鋸啦條氣，咁啊走咗去咧就揸呢個警車。你覺得鄭炳煌會唔會有呢種心態？ 本來以為嘅，後來問咗 Dick Sir 之後解釋咗，原來多咗錢啫，即係唔係啦。但係當時啲報紙成日都講咧，就話呢個死者係做重案組嘅。係。咁原來又唔係嘅。 未聽聞過。 我先發現咧，原來由八十年代開始咧，新聞界同警方嘅關係都唔係咁好嘅。一係又俾錯啲料我哋。 啊，以前很好好嘅，我當差嘅時候，我即係初早期係。 早期係。 我哋同新聞界關係很好嘅， 我 有傾有講。 我試過俾佢抄牌，佢放我嘛。 哦。 又試過俾流料我。 哦。 總之有愛有恨啦，大家啲關係，即係關係好微 妙。睇你點樣去處理啊？個別嘅情況嘅，有啲係 OK 嘅，啲相處都 OK。 咁啊係，咁又你都即係樹大有又有枯枝， 冇錯。 唔定嘅，大家都唔即係可能你睇你接觸過邊一個人嘅啫。咁但係當時咧，但係首先講翻啦，現場就有呢一個字條啦，十一呢一個毛筆字啦。其實當時就話咧，佢嗰個毛筆字咧。佢話即係阿黃明咧，佢有份去現場噶嘛？佢話嗰啲字咧就係好似而家咁靚噶啦，就嗰個月宮電子，即係嗰啲咧成毛筆字嗰啲紙咧，喺現場揾到嘅台面，但係咧就唔係屬於佢哋嗰兩個小朋友嗰啲寶啊嗰度搣出嚟啊，係呢一個兇徒自己帶嚟嘅。 但係呢個唔係月宮電嚟喎，你嗰個圖 嗰個咩字啊？ 呢個係 普通雜作字。 拍灰攞出去。 因為月宮殿是沒有格式的嘛，是一張白紙給你可以畫畫寫字的嘛， 是嗎？我們被人誤導了，即是不是那些摺張字帖進去寫字那些？ 不是，它是一卷的，是日本仔做的，一卷的，就鋪出來的，那麼面頭畫的，就可以寫大字的，底面是鞋的，就被人寫書法的，它是兼宣紙兩者之所長，但是如果你真是高手就不會用月宮電 的。但報紙就月宮電子呢，後來還說是因為其實是由某個小朋友的寶搣出來的，其實是會不會寫錯呢？是他們那些其實字帖那些字， 月宮電不奇怪，因為學生的時代多數用月宮電，它方便， 是嗎？ 它拉出來寫多少就剪多少，但它不給格式的，就要練大很大的字，只有四字，它不好像那些弟弟的拍子簿就有這樣的 格式。用那些，因為我們那個年代我們已經進入了 用那些一格格 九宮格， 是的， 九宮格那些，所以 那些 BB 班才學的。 不 知道 怎 麼回答，所 以我大不懂得答。當時就說他是用一些月宮電子，這個兇徒自己攜帶這個兇器就帶埋嚟呢度，就寫埋字喺上面嘅，咁亦都係自己毛筆啦，相信。但係毛筆咧就冇留喺現場噶，嚇就淨係留咗啲字喺現場噶咋。喂，咁其實呢啲字咁當時都可以係咪攞去做下鑑證咧？不過都唔可以核對到係邊個人字跡咯，嗬。 咁我哋都會即係作為一個證物咧，我哋都會即係詳細了解咗先。 係。 咁第日如果我哋拉到個兇手咧，有機會喺佢屋企揾啲類似嘅毛筆字，我哋可以做一個校對。 或者即刻叫佢即場寫兩手睇下似唔似啲字。 咦，迪 Sir 嗰張紙會唔會有手指毛咧？ 有機會有㗎，有機會有。 可以其實驗到或者 DNA 嗰陣時87年， 因為一張咁嘅紙咧，有機會咧唔係一個人接觸到㗎嘛，係咪啊？ 同埋咧，口罩咁啊。 你講得好啱嘅，紙通常咧就會揾到紙毛，而呢個紙毛咧係抹唔甩嘅。紙上面揾到嘅紙毛咧，可以保存得好耐。尤其是呢個位啊，當你咁樣寫嘅時候咧，呢個咁嘅位咧，佢印咗落去咧，係好難會整得甩嘅。 咁其實都係一個線索嚟。 係一個線索嚟嘅，但係 但係當時都未拉到任何目標，你點對啫？係咪先？就算你套到啲紙毛都擺喺度啦，你都要等一個目標，你先可以核對到噶嘛。 冇錯啊！ 咁啊，當時又冇揾唔到人啊，淨係喺度估估下嘅啫。咁亦都咧，依一度一定要講嗰個哇，嗰個除咗嗰個刀啊，個刀就喺現場揾到，又有啲血跡啦。最緊要就有個錘仔頭，有個錘仔呢一個頭咧，其實當時就好似而家呢張設計圖片咁咧。他就甩了個頭出嚟噶嘛，就淨係揾到嗰支柄嘅最初。 係。 咁喺柄上面咧就有一個記號喺度嘅。咁啊嗰個頭啊恐怖啦！嗰個頭，我當時我聽阿黃明講完咧，我最心寒就係嗰個畫面嘅。佢就話咧，當時咧佢哋攞嗰張牀褥，嗰張牀褥好多血啦，咁啊要攞出去曬乾佢。曬曬嘅時候咧，一撐起嗰個牀褥咧，有個窿嘅，嗰個窿咧跌咗個錘仔頭出嚟。呢單嘢嗰時有冇即係聽聞啊？嗰時？ 我都知道 的，恐怖喎！我覺得呢一個場面。 喺處理證物嗰方面咧，我哋有專人負責，就唔係我做嘅。不過我都知道呢件事。咁呢個錘仔事後咧，我亦都揾到係個物主添。 係，但係真係你話係咪天網恢恢啦？咁樣呢個錘仔頭，其實嗰陣時啊，唔係啊，這個病係喺現場揾到㗎。 係啊，個病就喺現場揾到。 咁啊，但係個錘仔頭 就喺個床褥裏邊。 個錘仔跌出嚟啦。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嗰支病啊嘛，個病上面就有啲記號喺度啊嘛。咁就呢個記號緊要啦。咁啊之後咧，亦都係一個線索嚟嘅。 係啊係啊。 其實佢話係齊口。斷開兩節其實都幾難的喎，你睇下。 阿鄧 Sir 有冇試過？ 點樣齊口可以將佢分？ 佢個頭好渣，佢入榫嘅啫嘛。 係。 頂個入榫好易打甩。係 啊。 啊，佢最主要可能，如果打落個人身上面要佢斷咧，就難啲。如果擊錯嘅時候啊，即係打錯位咧，食落去位度咧，斷唔出奇嘅。 因為當時其實男死者咧，佢個頭咧就重創嘅，係俾一啲類似咁嘅物體咧，啲咁嘅空氣咧 敲過嘅， 敲過佢個頭嘅。咁即係話換言之，一敲嘅時候，成個頭甩出嚟，然之後咧仲要跌落個牆嗰個窿。點解會夾啱有個窿俾你跌入去嘅咧？係咪先？你即係打桌球咩？ 佢可能襲擊佢嘅時候咧，未必係坑中佢嘅頭斷嘅，可能佢坑第二下佢閃開咗，可能坑落啲牀嗰度。咁樣會斷嘅， 但係個窿係本身喺度噶嘛，佢唔係因為呢個頭跌入去而造成嗰個窿噶嘛，咁就即係好多人驚咯呢樣嘢，係咪跌出嚟嗰時候你都驚啊？咁啊跟住咧就其實黃明亦都講翻啦，即係其實當年佢哋大家都有即係去調查佢哋夫婦嗰啲關係啊。咁原來因為要諗下，即係如果頭先話嗰個欠債嘅問題應該係故弄玄虛嘅話咧，咁是因為咩原因會有一個兇徒或者一個以上的兇徒入咗呢間屋度要斬人哋全家咧？咁啊，當時就揾佢哋嗰個即係調查一下啦，佢哋啊，即係夫婦會唔會得罪咗人啊？或者平時係咩關係啊？咁樣咁啊，等Sir不如講下啦，即係睇咗啲資料啦，即係佢哋關係點咧？ 關係兩公婆一向都麻麻地噶啦，咁話依個女死者以前都喺舞廳嗰度做嘢嘅，咁啊識個差佬啊嘛，大家。你又希望保護下你，你又貪佢夠靚咁啊，喺埋一齊啦。但係問題係關嘅感情基礎唔好啊嘛。咁結咗婚之後，雖然生對仔女，始終感情唔和睦，咁啊各走極端。 係。 咁但係問題點解兩個人唔離婚咧 ？Eddie Sir， 我有你真名叫咩 ？Eddie。阿迪 Sir， 即係當時嗰啲，譬如呢一個組合咧，呢種組合咧，邪牌愛差人咧，係咪都即係非常之多咧？ 係啊，都多㗎，因為。警隊的文化以前呢真的其實不是那麼好的，喜歡賭錢，喜歡去玩，樣變成就不知道是不是他因為經常轉更剩下的時間又不識不到女朋友，或者 壓力大嘛， 壓力其實就見仁見智，說大不大， 就是一個 他們一個不好的文化，喜歡賭錢，賭完錢贏了錢去威，那去哪裡去夜總會或者去舞廳樣。咁呢位同事亦都係喺嗰度結識咗個女死者嘅。 今日太太喺度冇尷尬啊嘛，令你講呢啲嘢會唔會啊？ 冇。 當年有冇 自憎去嗰啲地方？ 係咪？我都睇得出㗎啦。 唔係，我哋有去查下牌啊，咁樣成嘅，佢都有啲上呢啲地方。 其實少不免啦，因為你身邊嘅人可能都係咁嘅時候，你自不然聽聽埋埋，好容易就會受到誘惑啦。係咪啊？咁當年即係阿鄭炳和就比較，其實都係可能好多陋習都有，即係可能喺警界裏面都比普遍嘅。 咁你食煙飲酒。賭錢去玩，咁點會有錢剩啊？ 係啊，咁但係就話佢哋關係就相當惡劣啦，咁亦都就話呢一個鄭炳和咧，曾經咧就洗心革面，就諗住咧就賭少幾手，咁啊即係挽救翻個家庭嘅。咁啊，亦都就譬如都修心養性啦，諗住努力啲賺錢啦。但係個太太就好似唔係好在乎喎，係咪咧？據你所知，佢哋關係都係普通啊，依然都係好差。 咁我哋喺調查嗰方面咧，所有死者包括你死者啦，佢身邊嘅人啊，身邊嘅好朋友啊，咁嗰啲閨中密友，我哋都係會見過佢，同佢傾過。咁大致上都得出個結論，佢都係因為佢成日同啲閨中密友呻咧，就話：，個老公一翻嚟食完飯，整兩罐啤酒就瞓啦，就不解温柔，咁令到佢好悶啊。咁變咗就覺得，都是要出去跟朋友一起來往一下，樣變成就是重組顧業，去到那個階段 重組顧業，即是又做回這個在夜總會裡面就做這個舞小姐，是不 是 但我又這樣看，為什麼他重組顧業是不是真的不夠花呢？ 即係柴米夫妻嘅百事哀，係咪佢真係因為佢老公係啦？佢老公就成日賭錢嘅，唔夠使啦，咁所以誒冇辦法啦，我又要出翻嚟做啦，為咗頭家咁，會唔會咁咧？ 可能有呢個原因存在啦，再加上悶啦，因為你始終你不解温柔，咁你我唔明佢不解温柔點解啊？咁之但係咧，大家用心諗一諗都知道。佢又覺得悶啦，你食完飯就瞓覺咯，傾下偈都冇咯，咁樣變咗悶啦。或者都可能咧，因為你一個人養三個人咧，就比較困難啲嘅。係，咁就變咗啊，唔係好夠使啊，正常嘅。 頭先你話即係呢個十二難幹十二差嘛，即係會唔會有個李鳳鳴粉咧？ 應該冇， 就唔知啦 嚇，冇嘅，冇嘅冇。 咁就當時佢就即係向外求啦，即係都唔係話喺翻個宿舍嗰度揾啲即係。都是警員太太，大家傾下偈，即係呻下咁。反而佢就走咗出去，即係係揾一啲發泄又好，或者揾翻啲錢自己使又好，或者即係或者甚至乎真係要養兩個小朋友嘅，都唔頂下啫。佢相信應該唔係好開心嘅生活， 應該唔會唔係好開心㗎啦。 嚇咁啊！但係都話咧，佢喺出邊咧就認識咗一個人嘅，嚇咁啊！因為佢啲姊妹咧就講翻出嚟就爆料嘅，就話原來佢當時喺夜總會做嘅時候咧，就認識咗一個咧大班嘅。咁唔係姓鄭㗎嚇嗰個，咁啊就第二個姓嘅，咁就話識咗呢個大班之後咧，呢個大班咧，佢就咧即係做咗佢一個叫做伴侶咧， 係啦，可以咁講， 係啦，精神上嘅伴侶咧，首先嚇，肉體上唔知，精神上嘅，即係佢屋企有好多唔開心嘢，呻啊，就揾呢個人咧誒傾偈嘅，嚇，咁亦都呢個人對佢好好啊。咁究竟咧即係嚇呢一單案同呢個人有冇關咧？我哋翻轉頭咧就。要講埋即係依一件事嘅結局咯，或者最緊要一翻嚟咧就係講翻咧阿迪 Sir 咧之後咧真真正正近距離咧就接觸呢一個咧真空，同埋咧話俾我哋聽呢個真空咧究竟係咩嘅料咧嚇，即係點解呢個人咧會搞出一件咁殘酷嘅案件咧？翻嚟再傾。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